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氮氧化物还可二次转化为硝酸盐，它也是 PM2.5 的组成成分。目前北京市环保部门对重型柴油车开展了黑烟、OBD 车载诊断系统、氮氧化物和尿素这四项检测，实现了对重型柴油车的全面监管。根据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公安交通管理环保部门每年在进京路口和市内主要道路完成150万辆次以上的重型柴油车的检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市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能见度极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近期本市天气明显转凉，气温低迷，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防止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张艺谋新片《影》，人心如影的替身故事，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等主演的水墨动作电影《影》正在热映。影片讲述古代一个小人物不甘当替身，努力寻回自由的故事。张艺谋为何说替身的故事一直是他想拍的题材？电影中的故事究竟和三国的历史有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在影片中捕捉张艺谋独特的艺术之影。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影》是张艺谋的第几部电影呢？A 第十部 ，B 第二十部 ，C 第25部。 张艺谋的最新影片《影》，影子的影，在这个国庆假期就已经上映了。我想应该是有不少朋友也看过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部影片。那么。这个题目呢是这样的，第一道题，张艺谋的这个影是他的第几部电影，第十部、第二十部还是第25部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奖品非常的特别，我们也很喜欢，在办公室看了半天。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影的主演签名照片一张。第一道题呢，我们为幸运听众准备的是主演胡军的签名照，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就刚刚出台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举办了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意见中提出的16项主要任务突出了4个重点，包括坚持文物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健全文物保护机制，激发博物馆活力，鼓励社会参与，以及深化一带一路文物交流合作。国家图书馆昨天起在国图总馆北区击鼓厅举办走进四库全书活动，公众可以看到现存唯一一部原函原价原书一体存放的四库全书，并通过展览讲座等了解这部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收录了中国古代典籍近3500种，全书7亿多字，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来分类，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分的重要典籍。本次活动持续到10月18号，除了周六日闭馆之外，其他时间免费参观，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半都有现场讲解。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日前启动，本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将持续到10月31号，围绕文学与时代同行主题，推出了主题活动、国际交流、大众活动、京味文学等六大板块，一共有近百场活动。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近期的活动。明天上午9点，纪念中国新诗百年，传承中华诗歌文化讲座将在门头沟总工会举行，讲座嘉宾是诗人马淑琴。明天下午的2点，叶广芩传统京味儿童小说《耗子大爷起晚了》首发式将在北京颐和安曼酒店举行。活动将邀请李静泽、严京明等评论家、儿童文学作家参加京味儿童小说《耗子大爷起晚了》的首发式和交流活动，同时由儿童来现场表演根据本书改编的舞台剧。展览方面，来自布达佩斯美术馆的劳特雷克版画精品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劳特雷克这位19世纪末期的法国著名的后印象派绘画大师，和北京画院第一任名誉院长齐白石同样出生于1864年。本次展览是国内首次举办劳特雷克主题展，一共展出了90多幅作品，涵盖了绘画、素描和石板画，其中珍贵的纸本版画更是每隔2年才展出一次。观众可以一睹这位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的风采。这个展览预计到11月14号结束。行人过街要注意安全，驾驶安全更不容忽视。美国一项调查显示，驾驶员睡眠不足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较高，严重缺觉驾驶的撞车风险至少相当于酒后驾车。研究显示，如果驾驶员24小时内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将成为撞车事故责任方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驾驶员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撞车风险是最高的，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为 0.12% 的酒驾司机。所以说，为了安全，大家千万不要疲劳或者是缺觉驾驶。身体状态关系着安全，情绪状态却有可能影响赚钱。大多数时候乐观是一件好事，不过对经商来说却未必是这样的。英国一项联合研究显示，乐观容易让人做出错误的商业决策，影响盈利，而悲观的人则较少进行商业冒险。研究人员说，过于乐观或许是创业头5年里一半企业主创业失败的一大原因。社会欢迎乐观精神和创业精神，但是当这两者组合在一块儿，就需要看清现实。悲观通常不被看作是一种理想的特质，但它的确能够帮助人避免投入糟糕的创业项目。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天气方面，早上气温比较低，所以呢，大家出门别忘了添加衣物保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早晨本市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只有3度左右，也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值。今天北京空气质量依然良好，但是本周五起扩散条件会转差，区域中南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后期局部地区可能出现中度污染。骑电动车，尤其是超标电动车的朋友请注意了，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凡是使用不在产品目录内电动自行车的市民，可以从今年的11月1号起按照规定申请，并到指定地点领取临时标志。目前交管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过渡期管理及临时标志发放的具体办法，并将按规定予以公布。根据警方统计，截至今年的8月底，本市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有913000辆，同时还有大量没有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正在使用。 提醒最近去往首都机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首都机场各航站楼目前道路实行限时停车， T1 T2 的出发层限时是5分钟，而 T3 限时是8分钟，包括车辆的通行时间。想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朋友请注意，最近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落实理财新规相关规定，宣布下调部分理财产品销售起点金额到10,000元。在业内看来，投资者的门槛将大幅降低，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入场。今年想考研究生的朋友请注意，今天开始2019年北京考研正式报名了，截至到本月31号。此外，保研系统开通，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需在国家规定时间内登录研招推免服务系统，填报志愿并参加复试。还有一条也是报考方面的提示，随迁子女在京报考高职的相关工作即将启动，选择在京参加2019年高职招生考试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考生可以于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8点一直到10月12号的晚上8点之间来提交您的申请。来，目光转向京城的演出舞台，今天起原创音乐剧《秋裤和擀面杖》将在海淀剧院再次和观众见面，为人们讲述了北漂人的酸甜苦辣。据介绍，剧中女主角木心离开家乡独自来北京闯荡，随着她与母亲约定的回家日期日渐临近，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摆在她的面前，而母亲空降式突袭抽查更使得两代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本次演出将一直持续到10月14号，目前最低票价280元。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本周四晚上7点半古典的英雄中国交响乐团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由中国著名指挥家张毅执棒，与英国钢琴家斯蒂芬霍夫联袂演绎莫扎特与贝多芬的经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翅膀鸭，翅是赤道的翅，膀是肩膀的膀。我们是中等体型的灰色鸭，前额棕色，头侧和头上部是浅白色的，后颈上部还有背是暗褐色的，两个翅膀褐色的，前颈的下部和胸部暗褐色，中间有很多星月形的白斑，腹部是白色的，颈部领圈棕红色，在后颈的中部断开，这也是我们名字的由来吧。 我们喜欢栖息和活动在江河、湖泊、水库、河湾、水塘和沼泽等内陆水域中，尤其喜欢在富有水生植物的开阔水域活动，偶尔也出现在海边的沼泽地带，常成小群活动，也喜欢与其他野鸭混群，性格胆小而机警，有危险时立刻从水草中冲出，飞行极快，两翅扇动，快速而有力。 我们主要在中国新疆天山和东北北部繁殖，在西藏的南部、云南、贵州、四川、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以及台湾越冬，迁徙的时候会经过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华北一带。迁徙的时候呢，经常是以家族群或者是由家族群组成的小群一起来迁徙。 我们以水生植物为主，常在水边水草丛中觅食，觅食时常将头沉入水中，有时也头朝下尾朝上倒栽在水中取食。觅食时间多在清晨和黄昏，白天多在开阔水域水面休息，除食水生植物外，也常到岸上或农田中觅食青草、草籽、浆果和谷粒。 我们的繁殖期在5到7月，迁到繁殖地的时候已经是成对了，在水边草丛或灌木丛中筑巢。 我们的巢匿藏和隐蔽得很好，有的时候也在离水域比较远的地方筑巢，巢的面积比较大。但是呢，在一些筑巢条件好的小岛上，有的时候我们的巢也会比较密集。 想要找到我们，可以来大兴区的望星湖生态公园，一到园区，小桥、流水、亭台、徽派楼阁，一片尽显江南水乡的小景。园区并不大，好像龙潭湖公园的缩小版。园子中央有一片很大的人工湖，沿湖走一圈要大概40分钟左右。累的话，就可以坐在湖边的小亭子里，感受着湖面吹来的微风，闻着新鲜的草木花香，眼中一片郊外江南小景，绝对是个周末度假休闲的好地方。我们也在这风景中欢迎你们的到来。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下回我们接着说。 张艺谋新片《影》，人心如影的替身故事，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等主演的水墨动作电影《影》正在热映。影片讲述古代一个小人物不甘当替身，努力寻回自由的故事。张艺谋为何说替身的故事一直是他想拍的题材？电影中的故事究竟和三国的历史有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在影片中捕捉张艺谋独特的艺术之影。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影是张艺谋的第几部电影呢？ A 第十部， B 第二十部， C 第二十五部。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喽。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呢答题真的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别致的礼物哈。那么今天呢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答对的朋友呢会有机会获得《影》这部影片的主演的签名照片一张。那么第一道题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主演胡军的签名照，所以请大家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阴阳相生，虚实这交错的命运，抚轻轻叹微弱，当时云成为我，在等待着曙光重燃复活，遥望着波澜壮阔另一种生活，月光下欢迎无处禁锢的自由，是山河已破碎，谁与夜梦徘徊，挣脱了傀儡，难逃宿命轮回，难分真伪，就什么能摧毁了谁，死人非鬼，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您现在正在听到的就是张艺谋的最新的影片《影》，影子的影，这部影片当中的一首插曲。今年的国庆电影档呢，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影》也是备受关注。张艺谋说，这部影片是这些年来他真正想拍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古代关于替身的故事。作为国内最受人关注的导演，张艺谋的这一部他自己最想拍的电影究竟拍的是怎么样？放弃了大红大绿的浓重色彩，这部水墨电影还能不能够凸显张艺谋的视觉风格呢？今天我们就要和您一起通过《影》这部电影来捕捉张艺谋独特的艺术之影。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马蓉蓉。你好蓉蓉。 谢谢主持人，您好。 欢迎您来做客。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我们这个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同步收看视频直播哈。那么之所以请蓉蓉来，也是因为之前您多次采访过张艺谋导演哈。 对，是 也在您的这个杂志上发表了长篇的文章。 对，是因为我是大概这个2005年2006年就进入三联做记者。所以呢，就是这十几年间也正好是张艺谋导演他比较高产的这个时期。 是 也因为工作关系 和张艺谋导演有过几次采访。嗯、 对，之前呢，因为这个《三枪拍案惊奇》啊，《山楂树之恋》等等这些影片，您都给他做过专访。 对，是这样的。嗯、对，嗯， 啊、这次的影呢，你也对他做了专访。 对， 那这样吧。蓉蓉，您先跟我们从你的角度来说一说，你觉得影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同时，你也给大家大概讲一讲，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故事？ 影的这个故事，其实在我眼里，影是一个关于一个人寻找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如果我们具体来讲这个故事梗概的话，那这个故事它其实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它是在一个虚拟的历史时空，然后在一个虚拟的国家叫做沛国，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男主角就是邓超，然后扮演他是等于是一人分饰两角儿，一是沛国的大都督子瑜，另外一个是大都督的替身靖州。这个子瑜因为在战争中受伤， 受了重伤。 对，受了重伤，就身体非常的不好。同时他和这个沛国这个在朝堂之上也有一些，和沛王也有一些权谋上的一些角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让自己培养的这个影子靖州然后来代替他出席日常的场合然后包括就是出入在朝堂之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这里头这个影片，因为这个影子的缘故，到底大家知不知道它是个替身？来回的这种反转，就会非常的有意思哈。 对，这个就是这个电影中特别可看的一些地方， 还真是非常的这个烧脑。那么这样，这部影片的大致风格，我们也通过一段预告片的录音来，请朋友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以前的约定，只为分高下。若再来，可要讲生死了。 再来， 我收复荆州离不开三个人，一个是主公，一个是影子，还有一个就是你。 卦象已动，只需七日连雨，水漫则盛。 那仗什么时候开打？ 时机已到，明日之战我只是个诱饵，没有人会在意妖惹的死活。 我在意。 死心塌地干你自己的事，我不过是他的影子罢了，岂敢得逞。 我相信通过这段录音，大家也能够大致的感受一下电影当中那种气势磅礴的场面，哈哈哈哈，各种打斗，真的是又把我拉回了当时的这个看电影的这个情境当中。张艺谋曾经说过，影是这些年他真正想拍的电影。刚才我们一开场也跟大家说了，这是一个替身的故事。蓉蓉，你之前采访他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对这个故事这么感兴趣？而且这个故事其实也拍了四年哈。 因为我们都知道张艺谋他其实是黑泽明的铁粉嘛，然后黑泽明他之前拍过一部电影叫《影子武士》，就是一个和替身有关的故事，所以当时张艺谋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等于他就有了这么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之后我在采访中跟他具体的就是在聊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说他其实这些年也查了很多历史资料，想从历史资料中查一些关于中国的替身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原型，但是他没有找到啊、然后因为他发现呢，就是中国的历史其实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些达官贵人们的替身的记载，但是他说他认为呢，就是中国的贵族他肯定也是使用过替身的只不过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替身的这个身份都太卑微，所以等于被这些历史话语遮蔽了， 而且他们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他们有替身哈，秘而不宣。 对，应该是对。然后呢，就是同时呢，他觉得就是替身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然后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人关于自己身份的认同，那我到底是自己还是我代替的那个人，然后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就是国内就是这两年，虽然这个古装剧拍的非常多，一部接着一部，但是没有人来触及到这样的一个题材。张艺谋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求新求变的这么一个人， 很勇于接受挑战哈。 对，就是我觉得他身上还是有这个艺术家求新求变的这个特质。就是之前，他有过一个故事，就是他的文学策划和他一起开会，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讨论的是一个妈妈和一个孩子的故事，但是他觉得这个故事太老套，然后所以后来就问这个文学策划说，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妈妈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所以当时所有的这个文学策划就都晕倒了，说哪有母亲不知道自己怀孕？ 就他会从各个角度来想，他能够怎么样做的不一样、啊？ 对，他其实他就是想就是找一个来讲一个之前大家没有听到过的故事然后所以呢，就是之后他看到了这个朱苏进老师的这个小说然后朱苏进老师这个小说之前其实是一个纯粹的三国的故事， 叫《三国荆州》。 对，他就把这个故事就是改编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和替身有关的一个故事。 所以说这部影片实际上也是张艺谋导演致敬黑泽明的《影子武士》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哈。 是，就是事实上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从很多这个镜头的语言中也可以看出来对黑泽明导演的这个致敬。 而且呢，在最近公布的第55届台湾金马奖的这个影片的入围名单当中，张艺谋的这部影片《影》是获得了12项提名。 是， 我一看这个简直是差不多能得的这个提名都得了哈。没有表示过他到底觉得拍的满意还是不满意呢？因为从你有这个想法到最后呈现出来，可能中间会经历很多很多哈。 对，因为我们当时也在采访中也问过他这个问题，那就是张艺谋导演，他其实你跟他真人接触的话，他是一个非常谦虚和低调的一个人，然后他自己会说，就是最满意的是下一步，当然这是用一个就是开玩笑的一个口吻来说出来的，因为他不太可能特别正面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他同时也讲了，他其实在这个《影》这部片子里是下了非常大的心血，包括他这种就是水墨画风的这种控制，尤其是在这个形式上，他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的。 那么这部电影的故事和三国的故事究竟有多少的联系？黑白灰的水墨风格，是不是能够凸显出张艺谋的视觉风格呢？一会儿我们请蓉蓉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吧？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十月十四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十月十四日，我们一起相伴。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 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本市天气明显转凉，气温低迷，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防止着凉感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张艺谋芯片影，林心如影的老井夺下3座影帝。1987年，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获中国第一个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从此开始实现他电影创作的三部曲，由摄影师走向演员，最后走向导演生涯。1987年至1999年执导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让张艺谋在国内外屡获电影奖项，并3次提名奥斯卡，5次提名金球奖。2002年后，转型执导的商业片《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及《金陵十三钗》2次刷新中国电影票房纪录。2017年执导武侠动作电影《影》，已是张艺谋执导的第25部电影。今天的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C。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影》这部电影最初的创作灵感之一来源于一部同样讲述替身的故事的影片，它是什么呢？ A. 歌剧魅影， B. 影子武士， C. 无双。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这部影片《影》已经是张艺谋的第25部影片了哈。 是的，对 啊，这么一数还真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了，好多朋友选的是20部。 我们当时采访的时候去他这个工作室，一进工作室有一堵墙，然后就是贴满了他从影以来所有的海报，他那个挑高非常的高，大概应该有个3米左右吧，然后一面海报墙从上到下倾泻下来，这个冲击力还是挺大的。 是，他自己肯定也很自豪哈。 是的，对， 25部影片真是不少了。那么答对的朋友也不少，这样蓉蓉先给我们先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给他送一张，哎呀，胡军的签名照，我也好喜欢的。 就是选这个人，第几位？ 第几位答对的？对，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会来数，您说一个数。 五吧， 五哈， 对、 嗯、啊，为什么选五呢？ 因为它的这个影的这个票房马上到5亿了 啊。好、嗯，没问题，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部影片呢？说影这部电影最初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一部也是替身故事的影片？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哈，大家可以再来答，因为我们也是选第几位答对的嘛。是 A 歌剧魅影， B 影子武士，还是 C 无双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那么答对的朋友，我看看啊，这第二题给的是什么？哎呀，第二题依然还是有机会获得影的主演签名照一张。第二题我们为幸运听众准备的是主演关晓彤的签名照，国民闺女哈， 对， 好可爱的。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一道题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是何江啊、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恭喜您，您是这个第一次答对了，第二次是答错了哈。但是呢，第一次您是第五位答对的，为了提高这个命中率，好，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送给您一张这个影的主演胡军的签名照。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开启了视频直播，现在呢您可以有两个方法看，一个是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进入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了，另外呢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同步收看视频直播。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接下紧贴着血肉的盔甲，沉溺于一朵镜中的花，烛火缠绵了一起融化。 喝下你唇边两头那杯茶，越深了心事为谁高挂，把心就 一阵蒸发，滚滚落下一夜白发， 万丈悬崖， 抬头五月，低头五花，落日的造化，如梦中挣扎，如来时放下，青春风沙纷纷呀，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张艺谋执导的最新的一部影片《影》，影子的影。作为国内最受人关注的导演，张艺谋这部影片拍的究竟是怎么样？放弃了浓墨重彩，水墨动作电影能不能够凸显他的视觉风格呢？接下来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马蓉蓉。蓉蓉刚才给我们第一道题选了一个五，说他这个票房马上就要突破5亿了哈。那么确实是票房在国庆档当中他还是表现相当的不错的。截至到10月7号，我们看到的票房是已经过了4.5亿的大关了。 对，这两天应该是过了4.88吧，应该是过了4.88亿了。 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影这个故事呢最早是这个起义于朱苏进的小说三国荆州。 对。 但是呢刚才您也说了，实际上这部影片已经是脱离了这个时代了，也不知道哪个时代，也不知道哪个国家，反正就起了一个名字。就影这个电影和最初的朱苏进老师的小说到底还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联系已经很模糊了，因为朱老师的那个《三国荆州》那个小说最开始写的还是这个庙堂之上的犬谋关系，主要是写了这个周瑜和孙权之间的这种就是彼此又依赖然后又提防这样的这种关系。但是呢就是在张艺谋导演这里呢，就是首先他这个具体的历史背景他已经脱离了三国， 模糊了背景了， 模糊了背景。然后我们 们现在看到的也不是一个就是三国鼎立的一个时空啊，它基本上还是挺就是国家其实就剩下两个，一个是沛国，然后另外一个是胡军扮演的那个大将军所在的那个敌国，就这两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跟朱老师的那个小说应该可能就剩下一些比较模糊的一些轮廓上的一些东西了， 对，因为背景越模糊越有利于二度创作哈。 对， 要不然的话一说是拍三国的可能很多人就会真的就套进去，他就没有办法再发挥了。 对，因为一提三国这个故事老百姓太熟悉了，一提到三国肯定大家就都会去每个人自己心里都有自己一套解读，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压力也太大了，对， 是大家都熟悉的东西真的是最难做 的，是 的， 对， 那么网友红风车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电影的结局处有好几个反转，真的是哈，看的觉得挺过瘾的，但是呢他说我回想起来又觉得有点生硬，感觉影还是形式感胜过了故事本身。其实对于张艺谋他的这个作品的评价，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的这种形式美，尤其是他这种摄影出身，他这种作品的画面感非常的漂亮，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更注重了这种画面而忽略了这种故事本身。蓉蓉你觉得这次影这个故事讲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如果就是有人现在去跟张艺谋导演说我觉得你的电影就是只注重形式感忽略了故事，他一定觉得自己特别的冤枉因为他其实是在创作中他是非常重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 我也是觉得影这个故事还挺有意思的，说实话 他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可能就是他因为要追求一些那种所谓的杀剧的感觉，所以在前半部分他可能就是故意的就是首先就是采用这种大段的台词，然后这样就拖慢了节奏，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他这次想做的那种形式和感觉有关吧。但他其实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故事的人，然后包括他自己是订文学杂志的，他之前的 他订文学杂志， 对，他是订文学杂志的，他之前的就是很多的这个电影其实都是从比较好的小说来改编的，然后包括长城，包括这一次，然后他会就是很重视就是你有没有看懂这个故事，包括在这次采访中我们跟他就是谈到故事层面的时候，他说那我觉得这次故事没有什么大家看不懂的了吧，他其实他是会很担心就是观众看不懂他的故事，所以他可能他会在一些地方过于交代的细致，但是其实对于这个现代观众来讲，就是他们对于电影故事的这种接收的程度，然后这种信息量，它其实可能这个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就是仅仅就是看懂一个故事或者是听懂一个故事，对， 所以大家还是喜欢略微有一点点烧脑的，有能让人稍微思索一下的，就会觉得哎，这个故事讲的有意思哈。 对，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前半部分我其实我个人看我会觉得，因为包括我们在采访中我也很直接的就是跟他讲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前半部分节奏有点慢之类的，然后因为前半部分节奏拖了，所以最后就是结尾的时候他就 有点转的有点快哈， 对， 来回来去的转， 他就要赶快把那个就是节奏再跟上，所以可能就会有这个节奏分布不均衡怎么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他也是想要那个杀剧的那个感觉，对， 这样我们其实可以跟大家把这个结尾说一下，也不怕剧透，现在已经都这么已经上映也得有十来天了哈， 对， 他这个刚才这个蓉蓉跟大家说了，这部剧呢主要是讲的其实是一个大将军，他找了一个替身，他受了重伤了，那个替身呢等于是从小他就培训这个替身，所以那替身呢在他受了重伤之后就替他到这个朝堂之上去上朝去，然后去跟敌国的大将军去打仗去，然后等于是这个大将军在暗处指挥这个替身，想让这个替身把的敌国大将军也打掉，是想替他把这个大王也给灭了， 对， 等于是这个病重的大将军其实自己想当大王， 对， 但是呢没想到其实呢这个大王呢就是他的王实际上已经是后来是看穿了这个替身了， 对， 然后呢这个王呢 王手段也很狠辣，最后是把这个大将军给杀了，然后把那个替身给立为了这个，想立为大将军。 对，但是最后替身又把大王给杀了。 对，所以对，但是就是大王认出替身，让杀了大将军，然后想立替身为大将军，替身又把大王杀了，就这中间的转化。大概就在电影里也就是十来分钟的事情。 对，这个 转化就非常快。 这个转化就集中在最后的这个十分钟左右吧。 是， 嗯， 所以后来那个替身就也把大王杀，他等于是他替了原来的大将军，又把大王也杀了，然后他自己就可以当王，是不是这样？但是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对， 让大家引思考哈。 对，嗯。 所以这个结局的这个反转，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而且这个影片的开头呢，最开始的第一幕其实就是这个，等于是大将军的老婆， 嗯，对， 小爱， 对，嗯， 他在这个一个大殿里慌张的跑，然后通过门缝看他到底看到了什么。结尾其实也是落到他的门缝里头看出去， 对，嗯， 他其实是看到了所有的这个过程，但是他看到了什么呢？很多朋友也会在讨论，我现在看到网上讨论也特别多，网友橘子俊就说了，说结尾小爱究竟看到了什么？死去的沛王到底有没有影子呢？这个我倒是没有想到那么多哈。就沛王难道也有影子吗？难道就是替身杀掉的沛王也是假的吗？这个就太乱了。 有可能啊。 啊，这样子吗？ 有可能。没有，我自己也是在那儿说着玩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脑洞也都挺大的。 嗯， 嗯，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其实小爱这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类型的女性在之前张艺谋的电影中还是经常出现的，就是她其实是一个被禁锢的女性。 但是我觉得就等于是她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人， 嗯， 这个是孙俪演的，她等于是知道她的夫君就是那个大将军， 嗯， 她知道她夫君受了重伤，知道她的夫君找了这个替身影子，然后她之所以惊慌的跑，就是发现那个她又知道这个影子被大王给识破了，然后又看到了影子把大王给杀了。 嗯嗯， 就他对一切都是了然于胸的。 嗯，其实我们在采访中，张艺谋导演他自己会这么来解释小爱这个角色。嗯，他觉得呢，就是小爱这个角色其实是在这种男性追逐权力，然后决斗心计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中人性的一个代表。嗯。在他眼里，就是小爱还是代表了就是人性中最柔软最温暖的那一面。那 对他一直是很同情这个影子，知道他从小被抓来在这儿训练的时候，就曾经劝过他的夫君要把他放了， 是 吧？是 的，是的，对，嗯。而且就是最后那比如说我们来怎么来解读，就是小爱最后被关在这个大殿里，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他之前的这种历史观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其实包括我们看大红灯笼高高挂也好，包括看菊豆也好，然后我们都可以就是看到他电影中的这种女性的原型， 嗯， 女性是美丽的温柔的充满激情的，但是女性同时是被这个父权被封建秩序牢牢的禁锢和禁足在一个宫殿里也好，或者是一个大院子里也好，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小爱这个故事的这个小爱这个人物的这种原型，其实是在他之前的这个电影里都可以找得到的。对， 嗯，也是他的一种这种在电影里想要呈现的一种那个时期的这个女性的一些特性，是吗？ 对，我觉得在很多男性的心目中，可能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嗯， 男人们负责争权夺利，相互竞争。然后女性代表着人性中最美的那一面，但是女性同时是被就是种种的秩序、种种的规矩禁锢起来的。嗯， 但是大家一听了孙俪演就知道，也不是那种特别柔弱无助的那种，她还是有她内心很坚强的一面，她会帮助她的这个夫君，就是不既然不放那影子，就帮他一起来训练这个影子，能够战胜敌国的将军等等。其实他是也是有智慧的，有谋略的。 嗯，但是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并没有把笔墨就是倾斜在小爱的身上。 嗯， 这部电影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重要的情节还是集中在就是靖州和子瑜身上，以及这种庙堂之上的犬谋、庙堂之外的战争，还是比较外化的一部电影。然后小爱的形象其实他的这种坚强也好，他的这种智慧也好，更多的是以一种内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的这个总体来说气质还是比较柔美的。 好。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重复一下，大家都很想要这个主演的签名照。 张艺谋新片《影》，林心如影的替身故事。影这部电影最初的创作灵感之一来源于一部同样讲述替身的故事的影片，它是什么呢？ A 歌剧魅影， B 影子武士， C 无双。 影这部影片最初的创作灵感到底来源于哪部影片呢？歌剧魅影、影子武士还是无双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影的主演签名照片一张。这道题呢，我们为幸运的朋友们准备的是主演关晓彤的签名照。我们的老朋友洪生也在微信平台上说，关晓彤的爷爷是关学增啊，他住在老崇文区的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我就不说了哈。他说关家是地地道道的满族的后裔，大家对这些演员也是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何江，您刚才发来的这个名字和收照片的这个地址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您放心，我们很快就给您寄过去。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马蓉蓉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张艺谋的这部最新的影片《影》，同时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可以进入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了。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说到这个张艺谋的这部影片呢，网友阿玲说，他说我感觉张艺谋的电影一种是朴素的剧情片，一种是商业大片，分别是导演和摄影两种身份。他说凡是那些取材于普通劳动人民的剧情片都很感人，像什么秋菊打官司啊，一个都不能少啊，我的父亲母亲啊等等， 幸福时光， 幸福时光，对。他说是不是这种在小人物的电影中更容易表达导演自己的想法呢？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平民阶层，对于草根阶层，他还是非常的有感情和倾向性的。然后包括你看他八十年代的这些电影，其实能够感受到他对弱势群体的这种同情。因为那个时候女性也是弱势群体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情节的。 有，其实这部影片里头这个影子，他影他其实也是一个草根哈。 对，那当时我们就是也是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忽然就他因为他提到的就是在他心目中他觉得影子其实是一个平民，然后是一个被这种正史被历史话语叙述遮蔽的这么一个平民。然后所以当时就是我们谈着谈着他就说那这个是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 还真是这个样子的。要不然要不是因为他这个替大王出来，他就永远被禁锢在不是禁锢在将军的这个房子里面，就是小屋里面，然后就训练他，有朝一日就让他能够派上用场。 对，但其实他身上也有很多这个草根阶层的这种反抗啊、求生啊，然后这种非常旺盛的这种欲望吧。 所以我觉得草根逆袭这个词儿还真是挺准确的，自己概括的是吧？ 这个就也是反正就是也聊着聊着 大家聊着聊着 聊着这么一个事儿。对，反正他觉得也还挺有趣儿的。这个说法挺有趣儿的。 但是呢这部影片应该说还是就是张艺谋他所惯用的这些对于画面的表达还是很让人震撼的。所以说这部影片我们同事一问我，我说还是非常非常值得进电影院好好的来看一看，尤其是这种大屏幕的时候给你这种视觉冲击哈。网友晴天小猪就说了，觉得这部电影有戏剧的感觉，比如说中间这个影子去找这个敌国的大将军对决的那个太极船，一个船上整个一个大太极图，还有这个王宫大殿像一个戏剧的舞台，这是 就他故意要做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吗？ 对，他这次其实他还是想就是追求这种沙剧的感觉嘛。他喜欢那种戏剧的仪式感。 沙剧是怎么解释？ 就是莎士比亚戏剧、 啊、 对。就是他喜欢这种戏剧的仪式感。然后还有就是给人的那种庄严的感觉。而且像刚才您说太极图也好，或者是一些特别形式感特别符号化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对于张艺谋来说这些其实都还挺容易做到的吧，因为这些年他也指导了很多这种大型的舞台演出。 是， 对。 但是这一次呢，这个张艺谋的这种视觉风格呢跟之前就会特别的不一样。相信也是很多朋友这次如果去看了电影会关注也会讨论的哈。因为他最擅长的还是色彩，大家总是觉得他的电影里头红红绿绿的，就是画面特别漂亮。但是2014年在戛纳电影节，张艺谋的那个归来入围了这个展映单元。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希望可以尝试一下放弃他最拿手的色彩，自废武功拍一部不那么五彩缤纷的作品。那么影可以说是这样的一部影片，它是一部水墨电影了哈。 对，其实之前山楂树之恋拍的也很淡，山楂树之恋整个的那个色调控制的也是很淡的， 但是不如这次影就是这么极致， 形式感特别极致。对， 是就是色彩就非常的少。 对， 就是这种基本上是黑白的画风，黑白灰的这样的一个画风。 其实这是一部彩色电影，它只是就是通过这个对于舞美啊，然后对于人物的服饰啊，这些色调的控制，让人看起来好像是像一部像水墨画一样那种感觉啊。但其实这是一个彩色电影。那这个同时对它的这个工艺也提出了这个非常高的要求。 是这样，其实是很难的， 非常的难。对，包括他为了追求那种水墨风，就是在这个就是拍摄的时候天天下雨，现场天天下雨。你看他们所有的这个战争场面，然后都是发生在这个 雨 中， 雨里头。 对，所以他要的就是那种湿漉漉的水墨的感觉。 对，那么这样，我们一起也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张艺谋在创作《影》这部电影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 几个镜头一带，就胜负就分了。 他就这一条线，我觉得太单了。 两色一色，看黑白灰深浅。 就这场戏，情节有张力不够，也就缺了几句就能接过去。 你任何漏一点点希望的东西都被我唾弃。 不要再重复，追求那个老国画的那个味道，因为是水墨的味道。走黑白风，国画，黑白国画，我们再拍一个古装动作，在人性的刻画上。有相当的深度，就考虑有没有味道，这就回到了初心了。 那我觉得他这次是达到了这个黑白的这个水墨画的效果，已经是非常 我觉得形式上做的还是很完美的。 但是在这样的视觉风格之下，演员呢他这种表现会不会受限制？尤其是一人分饰两角的邓超的表演是不是到位？影对于张艺谋的电影之路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归来还是创新的？一会儿蓉蓉再跟我们接着说，好吧？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太阳系究竟有几大行星？2006年以前，科学界认定有九大行星，之后冥王星被降为矮行星，太阳系就剩下了八大行星。但是在天文学界，关于第九大行星的猜想一直存在。本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正式将存在于太阳系边缘的一个新天体命名为2015TG387，它也许能够证实第九行星的存在。究竟人类为什么孜孜不倦地探索行星的踪迹，发现行星的历史都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北京市天文馆馆长朱进带着大家一起来说寻找第九行星。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向《影子武士》这部影片的致敬哈。其实节目一开始马蓉蓉就跟我们说了，那么这道题答对的朋友就不少了，您给我们再选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关晓彤的签名照。 那答对第二道题的第40位听众吧。 啊，40，为什么选这个数呢？ 因为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然后同时也是张艺谋导演从艺40周年。 哇，所以说一会儿我们也会聊一聊这个哈。来，请我们的编辑来看看第40位答对的朋友到底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我们说的是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哪位是不属于第五代的， A 陈凯歌， B 张艺谋， C 贾樟柯。来，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继续获得影的主演签名照一张。我们一共就3张照片啊，第三张送出的是主演吴磊的签名照，这是一位这个年轻演员，跟关晓彤一样，吴磊演的就在剧中演这个胡军的儿子，就敌国大将军的儿子哈。 对， 我们昨天在办公室也引起了热议，就这次因为张艺谋启用了不少年轻的这个演员哈，而且还是这个演技不错的这种实力派的， 对， 就是关注到了现在最新的这些新鲜的这些电影观众们他们的这个喜好和品味哈，挺好。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40位答对的朋友是洪生，哎，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马蓉蓉，跟我们来聊张艺谋最新的这部影片《影》。通过这部影片，我们能了解到张艺谋怎样的一种最新的这种风格哈。那么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信号，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同步收看到视频的直播。那么其实张艺谋的影片当中经常都是很浓重的中国元素，包括这部影片里头也是什么竹林啊、书法呀、古琴呐、还有这种伞，江南的这种， 对， 油纸伞最后变成了刀伞哈，太极等等等等， 配伞 是是是。后来因为我们也看了很多资料，张艺谋也是在这个影片当中说，他说影这部影片我不想要以前的那样的中国元素的感觉，但是还是看到很多呀，这种我们熟悉的这种竹林啊这种东西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元素还是外国元素，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就是你使用的这个符号，和你要表达的内容之间，然后他们能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连接。如果就是说一个人他使用这些符号，他确实是对剧情有帮助的，他对于就是这个电影的美学，然后对于这部电影剧情的推进，然后它是能够起到有效作用的，我觉得那这个你是中国还是外国根本没有关系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不喜欢的是就是你刻意的去使用某种元素，就是你为中国而中国或者是为外国而外国，我觉得这个是观众不喜欢的。 他的这些中国元素应该说对于推动剧情等等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融合的是比较好的，融合的挺好的。对。 我们接着来说说演员吧，因为刚才说到我们送的这几个签名照，胡军的、关晓彤的还是这个吴磊的，其实这里头演员的表演也引起很大的讨论，尤其是邓超一人分饰两角，拍这个影子的时候，影是一个有很有活力的一个武士， 对， 所以呢他当时这个要叫增肌20斤是吧，就是要展现他的这种肌肉感，打斗的这种是吧？ 对，因为他当时因为靖州是一个身体比较强壮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邓超就是当时为了能够表现出这靖州作为一名武将啊，然后还有他的这种 健康和阳光，所以他就去增肌了。然后 不是长肉啊，是不是 肌肉，它是增 肌肉， 肌肉 这个可不容易，增肌20斤可不容易。 对， 他 是增肌肉。对。 然后呢，他同时又扮演那个病入膏肓的大将军子瑜，为了扮演大将军呢，又减肥40斤。你知道，就是第一次我看到邓超。就是他演的这两个人在同一个画面出现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出来是同一个人演的，就他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对， 病入膏肓的那 个，高兴听到这个， 真的，就是病入膏肓那个大将军的那种，那种特别怎么说呢，病病恹恹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骨瘦如柴， 骨瘦如柴， 而且整个人都非常阴郁。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和那个他在那个朝堂上的那个替身的演的那个朝气蓬勃那种凌厉的眼神，完全看不出是一个人。 是，邓超是一个很拼命的一个演员。然后因为就是张艺谋最开始的时候，他拍这部电影，他最开始的设想他是要做这个沙剧感嘛。所以当时他挑演员的时候，他有一个规矩，就是一定要找这个演技好的演员。 莎士比亚有这样的爱好，就一定要演技好是吧？ 因为你要把那个就是沙剧感给撑起来，要把那个庄严感给撑起来，那你必须是要求演员的这个演技过硬。然后就是邓超之前在这个《烈日灼心》里面，然后他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小新。就是他为了演好那个角色呢，他去真实的就是体验了一把就是司法上的那个死刑注射。 因为那个角色当时是有被执行死刑的是吧？ 对，因为那个角色当时在这个电影里面最后是被就是执行了就是注射死刑。然后所以呢，就是邓超他为了能够演好那个人的濒死的那种感觉，他真的去体验了一把这个死刑注射。就是只是这个 怎么体验？ 就是药剂和那个基本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致命的那个成分就是减少了。对，就是他真的就躺在那个床上，然后让医生就是给他就是打了一针，就是给那个犯人做死刑注射的那个药物。对， 只是说那个剂量是极其的轻微，但是他要感受那 只是致死的剂量比较轻微。对，因为他们那个在医学上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化学成分构成嘛。他只是致死的那个部分比较剂量比较轻微。 是，所以蓉蓉说这就是说邓超其实还是蛮拼的哈。 对，他当时是真的是就是体验到了那个身体发冷、瞳孔放大，真的是就是体验到了就是人在临死之前的那个感觉。 所以说他在这部戏里头，我也觉得他真的是好不容易啊，就是所有的戏就是很多镜头都是就是大将军和他的影子在同一个画面出现的。 对，而且反差身材的反 差， 外形的反差这么大。 他这是怎么拍的呢？ 他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因为先增肌嘛，所以他先拍了这个靖州的镜头。他拍靖州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有另外一名就是那个替身演员，然后在这个子瑜的位置上，然后 跟他 演这个对手戏。然后之后呢，就是等他瘦下来之后，他再站回到这个子瑜的这个位置上，由替身演员然后 来演靖州， 靖州跟他再演一次对手戏，然后 拍两遍合在一起。 对，因为最后这个镜头要合在一起，所以两遍的表演必须一模一样，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要不然就对不上了。 对，要不然就对不上了。 你就说他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头，先增肌20斤，又减肥40斤，这个就对于一般人来说，这都是非常难做到的。 对于其实对于身体稍微弱一点的人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迅速的增肌，然后迅速的在减肥，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心脏猝死，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讲到这个演员敬业的时候，总是拿这个《摔跤吧，爸爸》里面这个阿米尔汗然后做例子嘛。因为阿米尔汗当时就是为了演好《摔跤吧，爸爸》里的这个角色，然后3个月之内，然后迅速的增肥了50斤，然后又迅速的就是减了下去。那我觉得现在这个邓超的这次表演也终于就是向大家说明了，你看我们中国也有像阿米尔汗这样敬业的演员， 他真的是很拼啊。 是， 而且这部影片当中的这个演员呢，应该说都还挺让大多数人都还蛮喜欢的，不管是演大王的这个邓凯。郑恺，还有这个 关晓彤 、还有这个孙俪， 对， 还有这个吴磊以及胡军等等等等， 应该都是还比较被大家认可的演技派的演员了。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这部电影里也都给大家就是看到了这个最好的演技。嗯，因为就是众所周知，张艺谋导演他也是一个比较会调教演员的这么一个导演。嗯，你看他调就是他培养出来的这些演员之后就是都属于演技派，而且在影坛上都长盛不衰。 但是这次的这个组合，其实你看大家说这是叫综艺偶像和实力三类演员的组合。其实邓超之前有好多综艺节目大家可能更熟悉他，偶像像尤其像年轻的像吴磊啊关晓彤这种哈， 对，嗯， 就是比较偶像的。然后还有实力派的，像这个我们不太好评价。其实郑恺也算是综艺加偶像吗？要只说人是实力的话，他是不是会不乐意啊？ 但其实邓超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演员，邓超出演的这个电影，这角色质量都还是有保证的。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出演以来演的最好的一次了。这次真的是， 我觉得还是《烈日灼心》里面演的更好一些吧？ 是吗？ 对，嗯，我认为还是《烈日灼心》里演的更好一些。 所以他们各自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哈。 对，嗯 嗯，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张艺谋，他是第五代导演当中的代表，也是同属第五代的，还有陈凯歌啊、冯小刚啊、姜文等等等等。嗯，那么张艺谋这些年来拍，跟他早年电影相比，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吧？ 嗯，您觉得他变化大吗？ 嗯，就是更怎么说呢？更洋气一些， 更洋气一些。我觉得张艺谋导演的创作其实是有鲜明的时代感的。 嗯， 就是他每部电影和时代的那个关系都是非常的紧密的。包括我们在这个，你看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八十年代这种就是人性解放、人文关怀的这种思潮下，他拍的电影大部分也是这种思索，就是国家和民族命运。嗯，然后去探讨一些更为沉重、更为宏大的叙事主题。然后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其实他的拍摄，就是首先他在拍摄方式上做了更多的探索，包括这种就是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的结合，甚至全部采用这个非职业演员，这个都是在那个时期做出的这个尝试。然后包括对于这个都市题材的这种尝试，这也都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做出的。然后等就是中国电影进入到这个大片时代之后，他就是又成为了中国电影商业化进程中的这个中间的力量。我觉得去研究张艺谋导演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就是时代对于一名艺术家他的这种创作道路的影响。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准确，而且他还比较能够在这些风格当中游走。你看他比如说还有很多这种大型的晚会、体育综艺，然后又到这种商业片，就他做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哈。 嗯，我当时就是做他采访的时候问过他这个问题，然后他的回答特别的朴实，他说艺多不压身。 还真是，你说现在这种叫什么印象系列的，我觉得就是他开创的哈。 对， 现在简直成了各个景点的一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有风格的、体现当地特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旅游之外的一个东西了哈。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作为对于就作为一名艺术家，对于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的好奇心吧。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 那么刚才第二道题您说到了，给第四十位答对的朋友，今年呢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张艺谋从艺这个四十周年。 对， 那你觉得张艺谋的他的这种艺术轨迹是不是也是能特别反映人和时代这种关系呢？ 对，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嘛，就是其实你看他的这个创作过程，时代给他起的这个影响啊，起的作用还是非常的大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和他们那一代人有关，因为他就是出生在1950年嘛，然后五十年代的人，就是首先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这种认可和尊重，我觉得其实是比我们70后啊、80后啊，然后都要就是 他们是就是对于国家的这种认同和尊重，其实是 更深切一些了， 发自骨子里的，发自内心的。他因为五零后一代不是被称为这个共和国一代嘛、 嗯， 他们的成长中其实是伴随了就是共和国每一个重大事件的这种发生。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对现实是非常的敏锐的， 嗯， 就是他对于这种，现实的潮流，这种现实社会的转变，他是非常敏锐的。然后他用自己的这个创作予以了回应， 嗯，张艺谋得过六十了吧？ 他五零年的嘛，嗯、对，嗯，六十八岁了吧？ 所以 马上快七十岁了， 还能拍这样的影片、嗯，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令人尊敬哈。 嗯，我当时那个采访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就是说，因为就是他已经年近古稀了，用我们的那个古话来说的话， 真是 他已经年近古稀了，还这么就是奋斗在这个、嗯、拍片的第一线啊、就是当时也是问过，就是是什么动力支撑他走下来？ 嗯， 那他当时的回答也很有趣儿，然后他就说，那不站在拍片的第一线，我还能站在第几线呢？对，就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出就是他对这个行业对于电影的那种热爱，嗯，然后国外的很多国外有很多老导演也是拍片拍到七八十岁，就是比如说当年拍那个卡廷惨案的那个导演，因为那一年在这个柏林电影节上的时候，卡廷惨案是特别放映嘛，然后当时就是包括德国总理什么都到场，就是电影放完立刻就起立然后给他鼓掌这样子，这都是表现出了对一名老艺术家的这个尊重。 嗯， 我觉得就是关于张艺谋导演也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首先他四十年来他一直站在这个拍片的第一线、 嗯、 所以呢就是关于他的这个议论，然后关于他一些作品的这种不同的看法，这个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就是他是中国电影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也是中国电影这个四十年就是现代化过程四十年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线索性的人物，同时他在中国电影的几次很重大的转变中他都起到了非常中间的这个作用啊、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他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确实是，而且从现在看《影》这部电影完全看不出老迈的感觉，还是很有活力的，看完还是会让人热血澎湃的。 我觉得可以看出来他上了年纪之后对于就是关于命运啊，然后关于历史啊一些比较沉重的一些 思考、嗯、 对人呢可以看出来这个然后包括他对黑泽明导演的那种致敬啊、就是都还是很有历史感和沧桑感的。 也许呢听了今天的节目看过影的朋友们会对这部影片呢有不一样的一些体会，而没有看过的朋友呢也许会对它产生更多的好奇和兴趣吧。张艺谋说人心如影，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到电影院里来感受一下这影影绰绰当中浮现的复杂的人性，也感受一下富于层次变化万千的水墨给我们带来的视觉盛宴。好，那么也非常感谢今天马蓉蓉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了影这部电影背后的很多故事，让我们了解了张艺谋导演另外的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东西，也很有意思，谢谢您。最后请您给我们来选第三位幸运的朋友吧，送出吴磊的签名照，大家还很期待呢，来选第几位答对的朋友，您看 68 对 好，没问题。 张艺谋新片影，人心如影的替身故事。第五代导演是指8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批电影导演，他们的作品特点是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十分强烈，代表人物有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这批导演在少年时代卷入了中国社会动荡的漩涡中，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接受专业训练，带着创新的激情走上影坛。他们对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手法特别敏锐，力图在每一部电影中寻找新的角度。第五代导演在90年代获得了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即金狮奖、金熊奖、金棕榈奖，曾四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是迄今为止历代中国电影导演中最辉煌的一代。